第67集。 那个二愣子在我家门口站了半个多小时了，外面这么冷，风刮得跟刀子似的，他是没有知觉吗？算了，还是下去看看吧。 你好，我是梅雨辰的新任责编，我叫白思君。 怪不得原来是债主啊，还真是敬业。 请问梅雨辰在家吗？ 不在。 这个二愣子长得不错呀，看他冻得可怜，还是放进来吧。走近一看，他果然挺好看的。让我安排进书里的话，应该是邻家温柔小哥哥的形象。嗯，哎，等等，我收回这句话啊，他竟然想深入交流，说话这么直接，看不出来啊，真是人不可貌相。家里也没什么工具，没法深入，有点棘手。不对，他应该是有备而来，先叫上来再说。太扫兴了，以为是老狐狸，结果是小白兔，还他妈是个直的，操，好烦，不想码字儿。哼，二愣子又来了，看样子是做足了功课才来，但是有什么用呢？随便问了两个问题又答不上来，太没劲了。哎呀，为什么好不容易来个人却这么无趣？好烦呀，不想码字了。哦，这条围巾还真是暖和，我决定霸占了。哎，二愣子又来了，他是属小强的吗？他和其他人一样，缺少一种叫做自知之明的东西，舌头都捋不直，还给我谈合同。所以你是现在主动辞职，还是被我折磨三个月以后再辞职？二愣子脸都吓白了。好了，哎，这回应该不会再来烦我了。二愣子给我发了一条短信，我真的很想把你的书做出来。我绝对不是心软，是这人太能坚持了。他送给我的书倒也不错，还是给他个机会吧。我饿了，给我带盒点心过来。二愣子在里面洗澡，我给他带衣服过来，他竟然叫我直接进去，这确定不是邀请？我承认我一个人很久了，有点饥渴，但是我绝不会饥不择食对直男出手。二愣子，不对，不是二愣子，是大可爱。他的后背太好看了，没有一丝防备的样子，确定不是对我发出邀请吗？唉，不想码字了。哇，久违的文思泉涌的感觉。大可爱说，作家和罪犯的区别在于实践。他应该庆幸我是个作家，而不是罪犯，否则我会把写出来的内容全部实践，用各种姿势折磨他。哎，但他是个直的，这怎么办呀？对了，让他看看我今晚的成果吧，万一给他启发了呢？大可爱，不是二愣子，我把二愣子吓跑了。好气，不想码字儿。这几天一如既往的没有睡好， 为什么想睡个觉就这么难呢？如果有人能治好我的失眠症，算了，还是不奢望了。我怎么笑了？不就是二愣子跑来加我的微信吗？看来这人还真的是小强，怎么打都打不退。 我是白思君，你的责编。 哼，我的责编？也不知道这次这个能坚持多久啊，看样子他已经做好了做我奴隶的思想准备。反正今天晚上肯定又睡不着，干脆让他过来陪我打发时间好了。 好无聊的故事啊， 谁关心你和你前女友怎么样啊？不过怎么这么想睡觉呢？ 好困啊。我竟然睡着了。 我的奴隶，哦不，是白。白出去买早餐，给我带了个草莓冰淇淋回来。这是在奖励我开始码字了吗？怎么这么可爱？我又不想码字了。冰淇淋甜，它也甜，我是甜食中毒者。我决定把它据为己有。白给我做蛋炒饭，他说没有围裙就算了，我坚决不同意。我这么英明神武，怎么会错过看白穿围裙的机会呢？事实证明，我的坚持是非常正确的。我亲手给他系上了腰带。他的腰好细，好想一把掐住，把他按到厨房台面上。不行，不能再把他吓跑了。暂时还不能那样也没关系。身为一名职业作家，我的脑海中已经浮现出了各种想象。现在他在我的眼里就是浑身只穿着围裙的模样。他的腰好细，我看到他脸红了。怎么办？我快要忍不住了。他竟然怀疑我没有经验。 Excuse me? 真想马上把他摁倒，让他知道我到底有多威风。不行，还是得忍住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我发现我变得好奇怪，总想黏着他，不想他离开。很好啊，他还是得回去上班。好烦，我又不想码字了。他说周末过来找我，但是快12点了，他怎么还不过来？还是打个电话问问吧。电话里有个女人的声音，女人对他说，吃烤羊排不错。他竟然在带着后辈约会，明明说了来找我的，他怎么能这样？我想砸电脑了。他最后还是来找我了，看着他提着大包小包来给我做饭的样子，好想把他按在墙上亲。他不准我看他做饭，没事，我去客厅偷偷看。他切土豆的时候切到了手，我赶紧过去，看到他竟然在含着手指。他的样子好风趣，我受不了了。不知道我也在手指上划条口子，他会不会含我的手指？但是我更想是其他地方，所以说如果我在那里划条口子，我一定是疯了。哎，他还是得带后辈去吃饭，我决定让他把后辈带到家里来。我平时不太出门，但我觉得今天有必要去超市一趟。 去买成双成对的洗漱用品，去买款式相同的情侣拖鞋，这样会被看到之后就会知难而退。他好傻啊，那个东西不是给他用的，但却是用在他身上的，他竟然没反应过来，真是可爱。哼，我果然不喜欢这个后辈，他看我家白的眼神好腻。白去泡茶了，我问他入职多久，他说刚好一周。你才开始上班，可能有些事情你不太了解啊，办公室恋情是不被允许的。后辈离开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赢了，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，白竟然要和我比大小。哎，其实我不太好奇结果，因为我知道我一定比他大，比较在意的是这个过程。他突然又说不比了，我当然不会同意。他的身子好软好温暖，压上去后就不想起来了，抱上去后就不想松开了。我感觉到了他的僵硬，好想逗一逗他。不行，他一定会以为我是变态。我用我所有的念力抑制住了自己，但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，他好像也有点变化了。这样下去说不定……糟糕，他生气了。他的脾气可真好，每次我撒个娇，他就会任由我摆布。我说这都是他的错，他竟然跟我道歉。他这么傻，迟早有一天被我吃干抹净。